听，桃李芬芳。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江河国际家具城。 鱼香肉丝 有鱼吗？ 快来梅州东坡，请您吃地道的鱼香肉丝啦！ 海浪、草原、沙漠、 美食， 嘿，一起来跳舞啊！ 不要以为这样的生活每年只有几次， 或是在做梦。 记得工作日上午11点到12点，锁定 FM97.4，音乐在路上，和泽华一起带上音乐去旅行。 号角已经吹响了，11点01分，带上一份自在惬意的心情，让我们一起带上音乐去旅行，说走就走。 你都在更花秩序你人生，微信还没开始辩论，阳光已经沸腾。你扭开门还是相同的人，想起曾经多么天真，想看巴黎的早晨，想左走想右走，原地打转，空气稀薄，我一直努力工作。从18岁讲到现在，最后到巷口买菜。姑娘有听人说，莎士比亚的罗密欧就是现在会带你走。我要说走就走，从伦敦到银座，管他今天会碰到女王还是会看到 伴随着信的说走就走，让我们一起开启我们今天的旅行。本周节目当中呢，我们一起跟随影片《碟中谍六》去的影片当中的很多漂亮的拍摄地啊。前两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去的影片一开始的时候，阿汤哥从这个飞机上直接跳下来，然后落到一个非常漂亮的穹顶上。这个穹顶呢，就是来自于法国巴黎的大皇宫。紧接着呢，我们又去到了德洛卡德洛广场。在这个广场当中呢，阿腾哥是第一次被自己的那个搭档所卖掉，也是让大家知道，哦，原来那个搭档，他心有别的意思。之后呢，我们又去到了圣马丁运河。而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就离开影片当中的第一个取景地法国巴黎， 要去的这个地方呢，是以拯救全人类为使命的汤姆·克鲁斯。没有这般闲情雅致，但是呢，他和守护天使只花了不到两分钟的时间互诉衷肠，就骑乘前往他下一个目的地。这个目的地呢，就是伦敦。而说到伦敦呢，其实有很多好听的作品。接下来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呢，其实挺戏谑的。当然，歌曲当中呢，也是引用了别的你很熟悉的旋律。哎，小的时候经常听到哦。歌词焕然一新，伦敦大桥垮下来，当然只是歌曲本身的一种戏谑的表达。听一听 SHE 的唱法。 找了你住在的国度，照片中的风景变成事物，昨天我多么羡慕，今天踏出这一步，感觉竟然像结束。 这首 SHE 版本的伦敦大桥垮下来，真的是每一次听都会带给你很好的心情，非常可爱的一首作品。在 SHE 以往的专辑当中呢，有不少歌曲都是拼贴了古典音乐或者是外国民谣，比如说 Remember， 比如说波斯猫不想长大等等。而在2007年 SHE 的专辑 Play 当中呢，再次是把拼贴才华发挥得淋漓尽致了。刚才我们所听到这首《伦敦大桥垮下来》，不用多说吧，拼接了世界上非常知名的民谣《London Bridge Falling Down》这首童玩作品啊。SHE 呢也是发挥了平易近人的活泼嗓音，唱出了一个女孩对一段好像已经逝去的恋情那种执着和依恋。这首歌曲呢很可爱，轻松的节奏呢很像之前怎么办的那种感觉。SHE 在录制的时候呢也说大家玩得非常的开心，非常的尽兴。跟随着这样轻快的作品，让我们好好的走进伦敦。刚才说到这个影片《碟中谍六》也是在伦敦取景啊。其中如果你看过影片的话，有这样的剧情，不知道还记不记得，就是亲眼目睹了自己的上司被 Walker 残忍的杀害之后呢，阿汤哥怒不可接的就直接追赶着 Walker 来到了伦敦最大的教堂，这个教堂呢就是圣保罗大教堂， 它呢也是世界上最大的圆形屋顶教堂之一。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首作品，很放松很自在，来自于张霞浩的《如何是好》。彼时彼刻，那个时候的阿汤哥内心非常的焦躁，可能也在想如何是好。 还记得那天下着雨，我遇见了你，你的眼神都让我无处可躲，直到我们 say goodbye， 我终于明白，你的气息依然足够把我灌醉。天气非常好，起得很早，虽然眼睛睁不开，不好不坏，等了你一整天电话，可是一直没有我给你打电话，直到我再次问你，你说我很 用一种非常自在，听了以后会令人心旷神怡的这样的编曲，然后张霞浩娓娓道来，讲述了一个完整的故事。两个人呢，从一开始在一个雨天第一次相识，然后呢，他们之间彼此的情愫在不断的扩展开来，后来呢，不断的升级，两个人成为了理想当中的情人，到最后两个人又再一次的分手，这个过程通过这样的一首歌曲进行了表达。前面我们来到这个圣保罗大教堂哈，在影片当中呢无暇欣赏教皇内华丽的巴洛克式的装饰， 以及头顶上方呢非常恢宏的穹顶。汤姆克鲁斯尴尬地穿过了正在做活动的一些人们，然后呢就被一些杂兵追着跑上了教堂的旋转楼梯。于是你会发现每一个来参观圣保罗教堂的游客啊，就生活当中都会提前的做好充足的体力。为什么呢？因为要上去的话要一口气踏上500多级台阶，先后会依次经过耳语廊、石回廊，最后来到最高处的金回廊。而来到金回廊呢，这里可以呼吸到最高处的新鲜空气，这是当然，也可以尽情的俯瞰整个伦敦城的风光。当然，如果你像张霞浩一样，对于爱情当中此时此刻的状态正处于抓耳挠腮不知如何是好的情况，下面这首来自于蔡诗芸的 Stray Love 迷失的爱或许更加贴切合适。 我该怎么爱，如果耀眼霓虹都不存在，你是不真实的梦，对，你是坏人也是英雄、不是那部老电影，更不懂问我他在这里，抱着枕头想抽着抖音，耶，这心情我不相信，有些秘密无法被隐藏。但是对象回到16岁，最后一切仿佛褪去的潮水，从未爱得如此，从未感觉如此，像轻狂的孩子。 We be stupid in love and love and love， 逐渐习惯放肆，忘了怎么克制，虚度太多日子。 We be stupid in love and love and love。We'll be stupid in love and less. 太多黑色噪音，听不见自己声音，是怎么了最近你在逃避我的心，我伸手你却不靠近，我只想说有些秘密无法被隐藏，我们选择用Maybe we should call this straight love, straight love, straight love。又是甜的像花蜜，又是痛到哭泣，爱到心碎。单纯的想回到16岁，最后一切仿佛褪去的潮水。从未爱得如此，从未感觉如此，像轻狂的孩子。We be stupid in love and love and less， 逐渐习惯放肆，忘了怎么克制，虚度太多日子。We be stupid in love and love and less， We be stupid in love and less。 这首 Stray Love 来自于蔡诗芸在2016年发行的专辑《骨子里》当中，来自于骨子深处的那种对于音乐的热爱和他自己的音乐风格的感觉。 OK， 来到英国当然少不了英国歌手的作品，接下来我们听到的这首呢是来自于 Kevin Harris 的制作，最近呢也是一首大热单曲 Sam Smith 合作的 Promises。 Are you drunk now? Now that's what I'm doing

穿衣气象指数播报，今天的穿衣气象指数是6，适宜穿短袖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 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 97.4兆赫， 九七四，半点资讯。 顺义建鼎金辉体育温泉酒店开业在即，现招聘各岗位精英人才，招聘电话6940-8726。 各位好，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本时段我们来关注电影市场。根据国家电影局提供的数据，今年暑期档全国电影票房 173.99 亿元，较去年的163亿元增长了 6.74%。 在和进口片的竞争当中，国产片表现出了较强的竞争力。有报告数据显示，今年暑期档共有137部影片上映，其中国产片114部，进口片23部，国产片票房占比超过 75%， 守住了市场阵地。今年暑期档票房前15名当中，有4部影片的豆瓣评分在及格线之上，我不是药神以豆瓣 9.0 分拿下了口碑榜的第一名。相比之下，电影阿修罗上映一天就匆匆撤档，欧洲攻略被吐槽为2018年的富春山居图，爱情公寓上映第二天票房就断崖式下跌。近日，一带一路记录电影共同命运在威尼斯国际电影节主场地利都岛举办的国际推介会首次向全世界发声。007系列的导演马丁·坎贝尔以嘉宾身份到场亮相，他称赞这部电影非常鼓舞人心，将吸引全世界的观众。在推介会上，获得过奥斯卡纪录片奖、丝绸之路电影节纪录片奖、艾美奖的资深纪录导演团的代表屈江涛则现场讲述了创作过程的艰辛。300人的团队在两年的时间里行程达到30万公里，历经了气候、疾病、饥饿、语言、战乱等障碍，依然坚持在全世界范围寻找最真实的声音。以上资讯由左小美编辑播报。 世界那么大， 哇哦！ 假期那么少，到底该去哪儿呢？ 来吧，跟我走，我是泽华，这里是带上音乐去旅行。 11:33，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带上音乐去旅行，我是泽华。在旅行的过程当中，此时此刻让我们换一种节奏，进入摩登时代。 这十年对一点礼貌一出怪，礼服看似有点窄，但穿的歌里又可爱，幽默中的阴霾，现实又搞怪，在记载是喜剧天才，大大人物小舞台，让每个人都崇拜。那年的摩登时代，你的专业调皮带牛带，是无声的黑白，走进了大好赖，在期待自当代到现在到未来，他在纽约等待等待，他在等待他的舞台，他并没有咖啡牛奶，白那来意外，他们拜拜不拜拜，等待终于站在他的舞台，不够不可精彩，好精彩，好精彩，崇拜。在那年的摩登时代，他穿一条皮带牛仔，是无声的黑白，走进了大好白，在记载从当代到现在到未来，他在纽约等待等待，他在等待他的舞台，他并没有咖啡没有失败，哪来意外？ 别看不开，几个的鼻就让灵魂释怀，我任性他挤破脑袋，就推现在自己伴着不满，要不看别不习惯，别为了名牌把身体搞坏，那么的时代一天会盛开。 刘凤瑶作词作曲并演唱的《摩登时代》这首歌曲呢，跟我们今天要去的《碟中谍六》的取景地感觉非常的合适啊，包括在影片当中汤姆克鲁斯所营造出来的形象，感觉他每一次走在现场都是在走在摩登时代当中一样。11:37，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带上音乐去旅行。今天我们跟随影片《碟中谍六》去到了英国伦敦，前面呢我们去到了这个圣保罗大教堂啊。影片当中从圣保罗大教堂的一扇门翻出来之后呢，阿汤哥继续不走寻常路，沿着黑衣修士火车站屋顶上的狭窄过道一路的狂奔啊，并且是在众目睽睽之下破窗跳了下去，终于追上了正走进泰特现代美术馆的 Walker。 而这一段行程呢，可以说跟我们接下来要听到的金池的这首新作的名字异曲同工之妙。 Walker 是黑，此刻的汤姆克鲁斯是白，白与黑同样来自于刘凤瑶作词和作曲，金池的演唱，听听看怎样的感觉。 他住在一座一楼，每天下班后十字路口一个人走，他住在 C 座青楼，偶尔习惯看他沉默，又是一个完整我，没什么不同，几个朋友几杯红酒，他安静在窗子口，掐灭了第六根烟头，熟悉的路口是模拟我，却交错软弱，两个人要各自执着，同一个地球不同的路，只是否听暗影色寂寞，像是矛盾后贴着伤口，是爱了散了散了爱了重复，几个朋友几杯红酒，他安静在窗子口，掐灭了第六根烟头，熟悉的路口是模拟我，却交错软弱，两个人又各自执着， 后天着伤口，谁爱了 是爱了散了，散了爱了，重复回播。 整首歌营造出来的氛围是那种极度慵懒的状态，这种状态就好像是你忙碌了很长的一段时间，突然间的卸下劲儿来，然后你会发现整个身体感觉都被掏空了，比如说往沙发上一坐，彻底完全站不起来，这样的一种状态。白与黑这首歌呢，主歌部分听起来非常的放松，而到了副歌部分，如果你有认真的听词的话，并且进入到情绪当中，很容易泪崩出来啊。爱了散了，散了爱了，无限定格，重复回播。白与黑就像是两条始终没有交集的平行线一样，但是谁让白和黑他们彼此相爱的呢？这首作品呢，来自于刘凤瑶作词和作曲，金池的演唱，收录在金池的全新创作专辑《我和我》当中。大家有没有发现，就是如果你照镜子的话，经常有时候会说，哎，镜子当中的自己和此时此刻照镜子的你好像不太一样。有的时候生活当中做出来的一些事情呢，好像觉得也不是自己所认识的自己会做出来的那样的事情。所以一个真实意识上的我和一个潜意识的我，两个我始终是并驾齐驱的。我和我要挥别的过往，我和我将要迎接的未来，我和我正在与将要发生的澎湃的情感，我和我不断前往的，或者是平坦，或者是颠簸的长途之路。我和我的歌在这张专辑当中呢，金池进行了探讨，一共11首作品，可以说是跟过去的一种告别，跟未来的一种迎接，也可以说是跟自我的一个交接的过程。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带上音乐去旅行，让我们稍事休息一下，非常非常短的广告之后马上回来，等会儿见。 18年精工细作，50000业主的选择，荆州装饰装修品质的典范。 欢迎回来，这里是带上音乐去旅行。下面听到这首作品呢，也是来自于张希的新专辑当中的一首歌。旅行的时候，有的时候看到太美的风景，不要急于感慨和感叹，就像这首歌的歌名一样，嘘，别说话，静静的看，静静的感受吧。 别说谎，别把安静吵醒了，别紧张，我们是无敌的排档，地道一双。没办法，本来不是天生外向，也不像翻来覆去睡不香，又能怎样？屋顶上的猫也喜欢晒太阳，今天的争吵会成为年老时的笑料。我没有一种温暖被融化成座冰山，我换上厚厚的盔甲迎战末日的神话，可是你被无情打散，渐渐看清楚，却装作糊里糊涂。别说话，就隔着玻璃看着吧，别紧张，只不想和他们一样忘了善良。没办法，不会就要爱上他，也不想像个傻瓜一模样，又能怎样？屋顶上的猫也喜欢晒太阳，今天的争吵会成为年老时 穿上厚厚的盔甲，迎战末日的神话。可是你的温暖还是被无尽打散，渐渐看清楚，却装作糊里糊涂。 昨天的时候呢，张希也是带来了自己的全新创作专辑，这也是他个人的第二张原创大碟哈，叫做《遥远》。遥遥轻语，语句呢由岁月相赠的心事而得。给我们听，音乐之旅呢，就像是他自己的所有的感受一样，慢慢的消化，然后娓娓道来。刚才我们所听到的这首作品呢，叫做《嘘，别说话》。有的时候语言确实没有办法很准确地表达出我们内心的真实所想，所以很多时候让一切尽在不言中是一种不错的比较高级的表达方式。前面我们去到了泰特现代美术馆，泰特现代美术馆的外观呢是足以让人过目不忘的，想象一下哈，是一座高耸入云的大烟囱，改编自千禧桥南端的河岸发电站，应该是非常古老的那种建筑风格。作为英国最大最著名的现代艺术品收藏地，泰特美术馆呢主要展出的是20世纪以来的世界级的作品，创作者包括毕加索、安迪沃霍以及蒙特里安等一众的现代艺术大师。当然这个建筑馆本身沿袭发电站的那种硬朗的工业风啊，和这个本就创意十足的现代艺术品结合在一起，你会发现那种冲突和矛盾感让你觉得美得一发不可收拾，所以这座美术馆呢也成为了艺术发烧友们不可错过的圣地之一了。来到英国，我们继续来听英国歌手的作品。这些年呢，英国创作歌手越来越多地进入到大众视野。下面这首来自于 Paloma Faith， Till I'm Done。 在去年接近年底11月份的时候呢，英国创作歌手 Pelle My Face 带来了自己的创作专辑，叫做 The Architect。 这个专辑名呢，你可以翻译为建筑师，也可以翻译为是创造者啊。专辑当中豪华版一共收录了19首作品，就像是一本社会记录观察册一样。帕多玛呢，想象着自己从普通男人或者是女人的角度来看待一些社会问题。他说这张专辑当中，他想要写一些更加现代化的东西。在以前的专辑里呢，帕多玛更加关心的是过去，但是这张专辑当中，或许是由于他的身份发生了转变，成为了母亲。变成母亲之后，他开始发现自己更期待着很多的事情，希望为了更美好的未来而进行一些改变。刚才我们听到这首作品呢，也是这张专辑当中的 Till I'm Done。 可能很多人熟悉彭德曼的作品呢，是那一首 Only Love Can Hurt Like This。 他的嗓音真的是非常浓郁的那种英国的伦敦腔的感觉，很漂亮啊。11点54分，今天的带上音乐去旅行也要告一段落了。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你的故事我的歌，明天同一时间泽华带上音乐去旅行和你不见不散。最后一首作品很可爱，来自于参加101这个比赛的小女生，本身也是很优秀的歌手了，陈芳宇，摘一颗星星。拜拜。 最好的光没问题，有多少观众暂时别担心，换上了衣服调整好心情，当作百乐会或伦敦喜剧， 基金2017年度资助项目悦享四季北京广播音乐会系列公益演出第12场，9月15号晚国图音乐厅时光四重奏音乐会，敬请期待。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音乐广播，即有机会免费申请门票。用想你的心情为北京写下祝福的话语，苍穹里最闪耀的光芒，在新征程中搏击风浪，聚焦新时代，歌唱新北京。歌唱北京原创歌曲征集活动正在进行当中，详情咨询010-8501-1401。 嘿，猴哥，中秋佳节送啥酒啊？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中秋团圆喝啥酒啊？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平顶有只金狗的酒。 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